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》第十九章，小精灵尾巴，第六十九集。 什么？ 哈利马上问。 邓布利多生斯内普的气？ 我没那么说。 海格否认道，但那副惶恐的样子是对他最有力的揭发。 看看时间，快十二点了，我得…… 海格，邓布利多为什么生斯内普的气？ 哈利大声问。 嘘， 海格说，看上去既紧张又恼火。 别嚷嚷那种话，你想让我丢掉工作吗？我想你不在乎，是不是？反正你已经放弃了保护神奇。 别想让我觉得内疚，那没用。 哈利激烈地说。 斯内普干了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哈利，我根本不该听到的。我，那天晚上，我从林子里出来，听到他们在说话，在吵架。我不想被他们发现，就偷偷走在后面，努力不听。可那是一场激烈的讨论，想不听也不容易。 说呀！ 哈利催促道。海格那双大脚不安地动了动。 我听到斯内普说，邓布利多太想当然，也许他……斯内普不想再干了。 在干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哈利。听起来好像斯内普觉得工作太重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邓布利多直截了当地说，是斯内普同意干的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对他态度挺强硬的，然后又说到由斯内普调查他的学院斯莱特林。哎，这没什么奇怪的。 海格见哈利和赫敏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下，急忙说， 所有学院的院长都要调查项链的事。 对，可是邓布利多没跟其他人争吵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。 听着， 海格说，一边局促地扳着弩弓，嘎嘣一声，弩弓折成了两半。 我知道你对斯内普是怎么想的，哈利，我不希望你去猜疑本来没有的事情。 小心！ 赫敏急促地说。他们回过头，看见阿格斯菲尔奇的阴影正投到他们身后的墙上，然后他本人从一个拐角走了出来。他佝偻着背，下巴的垂肉抖动着。 啊哈！ 他呼哧呼哧地说。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，快去变！ 不，菲尔奇， 海格马上说， 他们跟我在一起，是吧？ 那有什么区别？ 菲尔奇可憎地问。 我是教师，不是吗？你这鬼鬼祟祟的哑炮！ 海格登时火了，菲尔奇勃然大怒，发出可怕的嘶嘶声。洛丽斯夫人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蛇一样绕在费尔奇的兽脚脖子上。 走！ 海格从牙缝中挤出声音说。哈利不需要再提醒，跟赫敏一起匆匆逃走了。海格和费尔奇的高嗓门在身后回响。在即将拐进格兰芬多塔楼时，他们碰到了皮皮鬼。他正快活地朝着吵嚷声的方向冲去，咯咯地笑着叫道。 就叫皮皮鬼逃起去了。 胖夫人正在打瞌睡，被吵醒了，不大高兴，拉长了脸，但还是旋开了，让他们爬了进去。幸好公共休息室里一片清静，空无一人，大家似乎还不知道罗恩的事。哈利大大的松了口气，他今天已经被问得够多了。赫敏跟他道了晚安，回女生宿舍了。哈利留了下来，坐在壁炉旁，凝视着即将燃尽的余火。邓布利多跟斯内普吵架了， 尽管他对哈利口口声声说他完全信任斯内普，他还是跟斯内普发脾气了，觉得斯内普没有尽力调查斯莱特林，或调查某一个斯莱特林的学生。马尔福，邓布利多是否因为不希望哈利做傻事，害怕哈利自己插手去管，才假装说哈利怀疑的事情是无中生有？有可能，甚至他可能是不希望哈利上课分心，或耽误了从斯拉格霍恩那里搞到真实的记忆。也可能邓布利多觉得不该对一个16岁学生袒露他对教员的怀疑。 你在这儿，波特！ 哈利惊得跳了起来，拿起魔杖。他本来以为休息室里没人，完全没想到远处座位上会突然冒出一个庞大的身影。哈利定睛一看，是考麦克·麦克拉根。 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 麦克拉根说，没理会哈利拔出的魔杖。 准是打了个盹儿。早些时候我看到他们把维斯莱抬到校医院去了，看样子他不能参加下星期的比赛了。 哈利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魁地奇。 他把魔杖插回牛仔裤的腰带中，疲惫地捋了一下头发。 是啊，他可能去不了了。 那就该我当守门员了，是不是？ 麦克拉根问。哈利说。 我想是。 哈利想不出反驳的理由，毕竟麦克拉根在选拔中名列第二。 太好了。 麦克拉根用满意的口气说。 什么时候训练？ 什么？明天晚上有一次。 哦，听我说，波特，我们应该事先谈一谈。我有一些战略想法，可能对你有用。 行。 哈利不太热情地说。 我明天再听吧，现在挺累的。再见。 罗恩中毒的事第二天就迅速传开了，但没有像凯蒂受伤那么轰动。大家似乎认为这也许是个意外，因为他当时在魔药老师的屋里，而且立刻服了解药，没什么大碍。实际上，格兰芬多的学生普遍更关心的是对赫奇帕奇的魁地奇比赛。很多人都想看到对方的追求手扎卡赖斯·史密斯受到惩罚，因为他在格兰芬多对斯莱特林的开场赛中解说的那么恶劣。哈利对魁地奇的兴趣却从未像现在这样低过，他的心思已迅速被德拉科马尔福占满，除了一有机会就查看火点地图，有时还会绕到马尔福所在的地方，但仍未发现他有异常行为。不过还是有些神秘的时刻，马尔福会完全从地图上消失。但哈利没有很多时间想这个问题，要参加魁地奇训练，要做作业，而且走到哪儿都会遭到麦克拉根和拉文德的纠缠。哈利不能确定这两个人哪个更讨厌。麦克拉根不断暗示他当守门员会比罗恩更好，认为现在哈利经常看到他的训练，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。他还喜欢批评其他球员，向哈利提供详细的训练方案。哈利好几次不得不提醒他谁是队长。与此同时，拉文德经常凑上来讨论罗恩，哈利觉得这几乎比麦克拉根的魁地奇讲座更令人厌烦。一开始，拉文德很生气，没人想到告诉他罗恩进了校医院。 我是他的女朋友。 不幸的是，他现在决定原谅哈利的失忆，很喜欢跟他就罗恩的感情做一次次深谈。这种极不舒服的经历，哈利宁可没有。 听我说，你为什么不跟罗恩谈这些呢？ 哈利问。在一次特别长的问话里，拉文德问东问西，从罗恩对他的新袍子到底发表了什么评论，一直问到哈利是否觉得罗恩对他是认真的。 唉，我是想问啊，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在睡觉。 拉文德烦恼地说。 是吗？ 哈利很惊讶，因为每次他去校医院，罗恩都很清醒，对邓布利多和斯内普吵架的消息很感兴趣。 骂起麦克拉根来也积极起劲儿。 赫敏格兰杰还去看的吗？ 拉文德突然问。 我想是的。他们是朋友嘛，是不是？ 哈利尴尬地答道。 朋友？别逗我了。 拉文德轻蔑地说。 罗恩跟我好了之后，赫敏几星期都没跟他说话。可是我估计他想跟罗恩和好，因为现在罗恩那么有趣。 你是说中毒有趣？算了，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麦克拉根要过来谈魁地奇了。 哈利急忙说，然后冲进旁边一扇伪装成墙壁的门里，抄近路逃去上魔药课了。幸好拉文德和麦克拉根不能跟去。在对赫奇帕奇比赛的那天早上，哈利去球场前到校医院看了看，罗恩焦躁不安，庞弗雷女士不让他去观看比赛，怕他兴奋过度。 麦克拉根表现得怎么样？ 他紧张地问哈利，好像不记得他已经问过两遍了。 我跟你说了， 哈利耐心地说， 他就是世界一流，我也不想留他。他老是教训别人，觉得他在哪个位置都能比我们其他人更好。我巴不得早点摆脱他。说到摆脱， 哈利站起来，拿起他的火弩箭。 你能不能在拉文德来看你时，不要假装睡觉，他也要把我逼疯了。 罗恩难为情地说。 是，好的。如果你不想再跟他处下去，就告诉他。 哈利说。 这不那么容易，是不是？ 罗恩停了一会儿，又不经意地加了一句： 赫敏比赛前会来吗？不，他已经跟经理去球场了。 罗恩显得有些沮丧。 好吧，祝你们好运，希望你痛足麦克拉。我是说史密斯。 我尽量。 哈利说着扛起飞天扫帚。 赛后再见。 他匆匆穿过无人的走廊，全校人都出去了，不是已坐在体育场里，就是正往那儿走。哈利边走边看窗外，判断风力多大。听到前方有响动，他抬起目光，只见马尔福朝他走来，旁边有两个女孩，都面有愠色。